会碰到你的背，有时候拖住你的心跳，不论向前或后退。如果你很信任我，手抬高原地转个圈，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，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。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，自然跳起象征着爱情的伦巴，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，到星星布满天，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，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，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，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，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。 Maybe we just slow down, anyone but you so wrong, 当音乐再次走上，呼吸都在膨胀，把心当舞手掌，沦陷在你目光，享受这步调摇晃，我不会停歇。So wrong， 当音乐再次走上，呼吸都在膨胀，把心当你手掌，沦陷在你目光，享受这步调摇晃，我不会停歇。 在时间上，纽约走在加州前面三个小时，但加州并没有变慢。有人22岁就毕业了，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；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， 却在50岁就去世了；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 CEO， 最后活到90岁。有人依然单身，而别人却早已结婚。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。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，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，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，有自己的节奏。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区里，一切都非常准时。别忘了你的梦想，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。人生就是一场长跑，音乐是途中经过的美好风景。动听早一点，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。 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 I wanna smile but I wanna do 点点点啊，其实话没说完，他是想说的是我想要笑，但是我想要什么呢？后半句话是需要我们来去接的了啊。这是他们在大学期间组乐队的时候去创作的一首歌，喝完酒微醺状态下写了一些胡言乱语，后来呢又放在了网络上面，把它翻译成了英文，直接就拿过来唱了。所以你呢很难去推敲他歌词当中的一些逻辑，或者说很难去猜测他到底在唱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但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吗？比如说偶尔这个微醺的时候也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而他们只是把这些话谱成了音乐而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吧。在动听早点评之后呢，关注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好歌，包括在最近一些上线的新歌。

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，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，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，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，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，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，是我们的爱情，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来自陈奕迅、王菲在2012年的时候春晚当中共同演唱过的一首歌《因为爱情》啊，那首歌也是一下子成为了那一年的年度音乐吧，我觉得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。在最近啊，我们北京乐广播这边包括早安音乐秀他们共同策划的这个对话十年，回到十年前的时候去关注在那一年都有哪些精彩的事情发生，其中就提到了在音乐当中这首歌是你一定避不开的，因为当时不管是春晚的画面还是在 K 歌当中的一个点歌排行啊，情歌对唱，所有人都记住了，就是王菲和陈奕迅的这支组合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吧，一首老歌，在戴佩妮的专辑当中啊，《街角的祝福》。你还记得曾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吗？ 多少个秋，多少个冬，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，但还是会只因为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，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，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，只因为我不想打解释不了，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，我只